奉耶稣的名，阿们。今天是我们连续三周提摩太前书正道系列的第二次的正道。我们今天讨论提摩太前书第二章整章。在这章里面，使徒保罗在给年轻牧师提摩太关于教会公开崇拜的一些指引。这段可以分成两大段，第一到第八节，还有第九到最后一节，就是第十五节。在第一段，保罗主要在谈崇拜中的祷告；在第二段，保罗主要在谈女人、妇女在崇拜中应该有的仪态与角色。我们先看第一段一到八节。在整个提摩太前书里面，保罗所最强调的是上帝的道的宣讲与教导。但是当他开始跟提摩太谈公开崇拜的时候，他第一所谈的就是崇拜中的祷告。保罗说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保罗 要我们为万人祷告，就是所有的人，任何人没有例外。我们不用想那么是不是可以为那个人祷告，不用想，就是要这样做，一定要的。耶稣自己甚至强调我们应该甚至应该为我们的敌人祷告。那接下来保罗特别说应该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尽前端正平安无事地度日。上帝设立了世上的政府，就是为了让我们有和平的日子。当政府在做他们应该做的事的时候，我们的日子就是比较平顺安全。接下来保罗继续说，这是好的，在上帝面前可蒙悦纳的。因此我们就是应该好好地为我们的政府祷告。接下来保罗稍微离开他要祷告的题目，让上帝更，就是他讲上帝更悦纳的事，就是万人得救，明白真道。保罗的含义有可能是教会也应该为这个，就是更多人信耶稣祷告。是很清楚上帝要万人得救，因为上帝已经赐下我们万人的中保基督耶稣。因为上帝要万人得救，所以耶稣也就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在这里保罗也就顺便说，上帝差派他做使徒，为了好好地宣讲与教导耶稣救赎人的真理，使外邦人可以相信。那么到了这个地步，保罗就回到他本来的题目，崇拜中的祷告。在第八节他就说，崇拜中带领祷告的人应该是男人，这些男人也不应该有愤怒或争论，乃是应该 举起圣洁的手，在所有的崇拜的地方祷告。好，这个就是第一段关于崇拜中的祷告。接下来因为保罗刚才提到带领崇拜的人包括崇拜中的祷告是男人的角色，所以保罗接下来 用好几节讨论关于女人在崇拜中应该有的仪态与角色。首先他说女人应该廉耻自守，以正派衣裳为装饰，不以编法黄金珍珠和贵重的衣裳为装饰，只要有善行，这才与自称是敬上帝的女人相宜。在这里保罗还是特别在讲就是公开崇拜中女人应该有的仪态，特别因为他们在崇拜中就是与圣洁的上帝在一起，所以特别在这时候 他们的穿着应该是适当的。保罗这边所讲的不是绝对的，他的意思不是说女人都不能有任何的装饰等。保罗主要在强调女人所应该注重的不是她们外表漂不漂亮，乃是她们里面的漂亮，她们的品格，她们的虔诚，这是最关键的。接下来保罗谈到女人在崇拜中应该有的角色是什么，简单来说，她们要沉浸地学习。首先他们要好好的学习，但是的确他们要沉浸的学习。保罗两次说他们要沉浸，因为他们要沉浸，所以就是不可以在公开崇拜中教导或者宣讲。保罗这边用的词就是教导的意思。保罗另外特别指出女人在教会里不可以辖管男人。那为什么呢？为什么在公开崇拜中女人不能宣讲或教导，也不可以辖管男人呢？这不是因为他们的文化或者教育背景或当时其他情况的关系，保罗反而说这是因为上帝的创造，主要是包括男女的创造是有次序的。保罗说上帝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保罗这样讲就让我们回到伊甸园，上帝原来创造男女的不同角色。第一所造的亚当男人就是头，第二所造的夏娃女人就是一位适合她丈夫的帮助者。保罗另外在以弗所书还有哥林多前书特别谈到这些，男女无论在上帝面前或者在人的面前一定是平等的，但是在人面前，在世界上的生活里，特别在婚姻与在教会里，男女的角色就是不一样的。上帝拣选一些，其实不多，拣选一些的男人带领教会，特别是教会的崇拜。这些男人就是牧师，他们带领教会的祷告，也公开地教导与宣讲。女人其实也与大部分的男人一样，他们在当中就是沉浸地聆听学习。好，这段第二章的经文最后两节14到15节不太容易明白，我现在就再念一次这两节。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然而女人若长存信心爱心又圣洁自守，就必在生产上得救。的确这段不太容易明白，但是 一种好方法理解是这样，在伊甸园里的堕落上夏娃与亚当都需要负责任。在这里，在这个地方，保罗所强调的是夏娃的罪，但是在其他保罗的书信里面，保罗大部分是强调亚当的罪。其实主要负责任的就是他亚当，因为他是头。但是当时亚当没有做他该做的事，好好当头。夏娃也没有做他应该做的事，当一个好帮助者。他们两个都越过他们角色的界限。但是如果现在保罗只有在谈女人，如果女人长存信心，就是在基督里的信心，也有爱心，也圣洁地自守，他们会得救。在这些里面最重要的是，如果女人保持在信心里，他们就会得救。保罗提到在生产上得救，或许有一个双重意义。第一个意义是特别指玛利亚那一位的女人，她的生产，她就是耶稣的母亲， 我们所有人都是因这生产而得救的。那第二个意义是，当保罗提到女人生产的事的时候，他就是在提一个肯定只有女人所拥有的角色，生产孩子。只有女人有这个角色，男人肯定没有。女人从上帝所拥有的呼召或者位置很清楚是包括这个。如果上帝赐给在婚姻里的女人这生产孩子的祝福，她们就是应该好好做这部分，她们就是应该保持在上帝给女人的角色与范围内。那么这意思绝对不是说女人必须并且只能一直怀孕一直生孩子，不是这个意思。保罗提出这一点主要是因为这很清楚是女人的角色，不可能是男人的角色。所以保罗就是在说，当我们无论是男的或者女的，虽然保罗这边只有提女的，当我们保持在信心、爱心、圣洁生活，还有在上帝给我们的呼召，特别是男人与女人的独特呼召里面，上帝一定会拯救我们。好，这样我们就是试着多了解整个提摩太前书第二章。在这一章有不少我们应该好好思考。或许我们可以首先思考最后一点，我们无论是男人或女人，我们有没有虔诚地保持在上帝所给我们的圣召里面。保罗在这里特别谈公开崇拜的不同角色。今天刚好这里有你们好几位，就是上帝所拣选的少数的男人当教会的领导。那你们我们有没有好好的带崇拜，包括好好准备我们所说的祷告还有宣讲的正道？崇拜第二个角色就是沉浸地聆听与学习，这是所有女人也是大部分的男人的角色。那你们女人还有不是传道人的男人，有没有这么做，好好地聆听，好好地学习？在这一章前面一点，保罗另外提出男人的罪，也提出女人的罪。在第八节，保罗说男人可能会有愤怒还有争论。你们男人有没有这样的问题？那争论的罪可能就是从一个骄傲的态度而来的，我们认为我们当然是对的，别人当然是错的。我们很固执地连听对方都不怎么愿意听。你们男人是否有时候会有这样的态度？女人呢？你们有可能会注重你们的外表超过你们里面的灵命。你们是否花的时间、花的努力，想要有健康美丽的身体或者好看的穿着、装饰等，在这些方面花的体力比花在读上帝的道、向上帝祷告并从内心里真的关心别人多呢？最后这段应该让我们思想的就是跟祷告有关的。那在这章保罗专门在谈公开崇拜的祷告，教会要为万人祷告。但是圣经非常多其他的地方强调所有基督徒要常常祷告，我们也都要常常，保罗说不住地为万人祷告。我们有做到吗？一个原因我们常常没有做到，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真正关心万人，甚至我们最亲近的人我们常常不怎么关心。我们常常只管自己，关心自己，因此没有为别人祷告。我们今天晚上的确应该再一次地看到，我们就是没有达到上帝所给我们的标准，并且如果只有圣洁的上帝跟我们这些罪人在一起的话，我们真的没有盼望。 上帝的圣洁一定会把我们烧死了吧？我们迫切地需要一位中保在上帝与我们的中间。那这中保一方面要保护我们，所以上帝的愤怒不会落在我们身上。这位中保另外一方面需要在上帝面前替我们代求，说上帝啊，恳求你怜悯这些罪人吧。感谢主，耶稣基督当然就是这位中保。的确只有一位上帝，在上帝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舍自己做万人，包括你的赎价。这赎价是什么呢？当然就是耶稣自己无辜的宝血。耶稣在那十字架上就是替我们忍受了天父上帝因着我们的罪的愤怒，他都领受了，都吸收了。并且耶稣也就把他所流出的血带到父上帝面前，恳求他说，这血就是他，就是他，就是他的赎价，请接纳，让他们得释放吧。那父上帝也就接纳了。基督耶稣就是那一位中保，并且有那一位就够了。因着中保耶稣基督的缘故，父上帝完全接纳你了。上帝就是要万人得救，上帝就是要你得救。透过他独生爱子的救赎，你就是已经得救了，你的罪都蒙了赦免，你与父上帝完全和好了。感谢主的怜悯，奉耶稣的名，阿们。